我们也出动了执法人员4281人次，水务系统查处了施工工地以及道路扬尘移洒等地。那么大家呢都在认真的落实这个责任，全力推动各项应急措施落实到位。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城市文化范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农历正月2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呢以晴为主，地面受弱辐合区的控制，扩散条件差，雾和霾天气持续，请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外出的话请务必做好健康防护。早晨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1到2公里，南部和东部地区最低能见度不足1公里，开车出行要关注路况，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1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5度。预计未来2天没有降水天，所以今天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东四环四惠桥南的南向北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拥堵，队尾排到了四方桥。东三环京广桥南向北有事故，对后车影响较大，后车队尾接近了潘家园桥。 城市文化范儿，茶性关乎天地人。茶文化意为饮茶活动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包括茶道、茶德、茶精神、茶联、茶书、茶具、茶话、茶学、茶故事、茶艺等。茶文化起源地为中国，中国是茶的故乡，直到现在中华同胞还有名以茶代理的风俗。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中国人饮茶的历史有多久了吗？ A. 4700多年前的神农时代， B. 公元前5000年以上的上古时代， C. 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初年的青铜时代。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品茗、品读、品文化，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叫《问茶》。那么我们中国人饮茶的历史有多么长的时间了呢？是4700多年前，还是公元前5000年以上的上古时代，还是说公元前4000年前到公元初年的青铜时代？如果各位朋友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秦艳春女士亲笔签名的《问茶》这本书。来，大家加油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家博物馆了解到，继故宫博物院之后，国家博物馆将正式取消纸质门票，今后观众持身份证就可以直接进入国博参观了。这意味着今后观众持身份证可以直接入馆了。那么除了身份证，非纸质临时身份证 还有老年证、户口本、户籍证明、社保卡、中小学生的学生证、残疾证、军官证、士兵证、护照、港澳通行证、台胞证、驾照等等有效的证件也可以作为入馆的凭证。对于观众普遍关心的是否限流，国博方面表示目前暂时没有限制人数，观众可以刷身份证直接进馆，也可以提前预约。2017年岁末，随着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这些节目的播出，文物成了网红。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宝藏总制片人吕逸涛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国家宝藏今年将启动第二季，争取能早日跟观众见面。作为国家宝藏001号讲解员，著名演员张国立也有望在第二季继续跨界主持。吕逸涛表示，国家宝藏正在进行海外品牌推广，目前与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都在进行合作。他们希望通过这档节目，有机会带观众去看一看流失在海外的中华文物。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猿人走进马来西亚周口店遗址文物展将从3月26号开始在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开展，展览为期3个月，展品有117件组，内容包括发现周口店遗址、7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3万年左右的山顶洞人、周口店遗址的化石地点、镇江营遗址发现新石器遗址、世界奇案、北京人猿人头盖骨丢失之谜等等这些。那么这次周口店遗址文物展旨在推动马来西亚民众更加了解周口店遗址，了解房山深厚的文化资源，充分展现北京作为文化古都的魅力，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史前文化，进一步推动两国的文化交流。再来关注一下本周北京的文化市场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值得关注。先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本周五根据知名游戏改编的电影《古墓丽影：缘起之战》将和广大观众见面。这次的《古墓丽影：缘起之战》改编自游戏的第九部，讲述了年轻果敢的劳拉从女孩成长为女英雄的故事。这版的劳拉将更加细腻真实，也更贴近时代。虽然她是一个女英雄，但是她仍然具有脆弱和不完美的一面，也希望这些能够和观众产生一种共鸣。舞台演出方面，今天经典老剧《洪湖赤卫队》将作为2018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作品登陆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歌剧《洪湖赤卫队》讲述了1930年湖北地区的赤卫队与敌人战斗与百姓情深的故事。除了《洪湖赤卫队》，本次展演还有多部优秀的经典剧目等着和大家见面，比如3月22号的小二黑结婚，3月26号的白猫女，这两部也都是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虽然是老歌剧了，但是如今看起来依然是回味无穷。明天多尼采蒂的歌剧《军中女郎》将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亮相，这是国家大剧院推出的第三部多尼采蒂的歌剧。多尼采蒂是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歌剧创作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另外在本周四，由黎巴嫩卡拉卡拉舞蹈团带来的全新舞剧《穿越丝路》也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为观众展现神秘的东方意境。卡拉卡拉舞蹈团的表演将西方的舞蹈技艺与浓厚而神秘的东方色彩相融合，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卡拉卡拉舞蹈风格。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最近迄今世界上发现的唯一一株被誉为植物界的大熊猫的汉中武侯祠古汉莲如期盛开了，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1979年文物普查的时候，专家用碳14的办法测定它的树龄超过400年，相当于明代万历年间，与武侯祠的墓志相吻合。汉莲每逢三月花满枝头，初开时呈红色，盛开后红白相间。它的树是先花后叶，花蕾要在树上孕育10个多月，历经夏秋冬来年绽放，俗称十月怀胎，又因为每年会在3月8号左右开放，所以被称为女人花。来，目光转向国外。昨天纪梵希的创始人于贝尔德·纪梵希的家人通过媒体公布了他逝世的消息，享年91岁。 纪梵希1927年2月21号出生在法国诺曼底一个艺术世家，他自幼就展露出艺术天分，在10岁的时候参观巴黎万国博览会的服装馆之后，就立志成为一位服装设计师。1953年纪梵希开始为好莱坞电影明星设计服装，并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其中包括最著名的有奥黛丽·赫本、杰奎琳·肯尼迪等著名的人物，而他所创造的品牌至今仍然影响着时尚界的穿着。来，我们再看看英国。英国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男性每天看电视超过4个小时可能增加患肠癌的风险，而女性长期看电视与肠癌关联相对就比较弱。这项数据分析显示，每天看电视超过4小时的男性患肠癌的风险比看电视1小时以内的男性高 35%， 长期看电视的女性患肠癌风险比其他女性高 11%。 不过呢，在电脑屏幕前久坐与肠癌没有类似的关联。研究人员推测，与在电脑前相比，人们看电视的时候更容易吃垃圾食品、吸烟和饮酒，而先前的研究显示，这类行为都会增加患肠癌的风险。减肥瘦身是时下很多女孩子的不懈追求，有的时候真是苦于没有时间去运动。考虑到这些人的实际情况，或者满足有些人可能宁愿吞下一颗药丸也不愿意穿上运动鞋去锻炼的需求，英国的科学家开发出了一种商业药物，它可以模仿锻炼的效果，同时消除人体每周锻炼的需要。不过呢，目前这种物质还远远不能用于商业用途。首先，这种药物上市需要药物管理局的批准，但是目前这个组织并不认为不锻炼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所以呢，想要不锻炼就保持运动健康，目前还只是停留在实验室里的实验。最近迪拜的一家地产公司在迪拜当地的商场开了一家占地达7000平方米的大型虚拟现实乐园。这家公园将增强现实，也就是俗称的 AR 技术与虚拟现实，也就是 VR 技术相结合。在这个完全由高科技打造的游乐园中，将为玩家提供梦幻般的体验。玩家们可以通过在这里体验到搭乘失控无人机的刺激，也能体验到惊奇的沙漠冒险，与骆驼、蝎子等沙漠动物亲密接触。除此之外，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们也能在这儿体验根本不存在的旋转木马、神秘太空船等游艺项目，从中找到乐趣。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了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从12号的0点到14号的24点，国一国二排放标准的轻型汽油车、建筑渣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都禁止上路行驶，停止土石方等施工作业，有关企业停限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园也停止户外活动，请市民朋友做好健康防护。预计14号夜间大气扩散条件将会转好。另外，本周北京的气温将经历先升后降的过程，周二也就是今天的最高气温有望攀升到17-18摄氏度，但是周五的最高温只有8摄氏度。季节交替期间气温起伏多变，请大家注意适当的增减衣物。最近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开通了电话自助语音咨询、微信和支付宝报修等服务项目，市区供水范围内的居民可以通过拨打市自来水集团客户服务热线96116享受自助语音实时查询水费缴费信息等服务，也可以通过关注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和支付宝生活号进行网上报修。市民只需要在需要报修的时候选择业务办理栏目里的报修服务，填写报修类别、反映内容、联系方式、所在地区等内容，就可以上传现场照片了。这些信息都将在第一时间反馈到96116客服服务中心，及时处理突发的故障情况。昨天北京市社保中心也发布了一个通知，将全市2018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时间由原来的2月底延长到了3月31号。3月31号之前，北京城乡居民都可以到户籍地或居住地社保所办理参保缴费手续，在校学生由学校负责办理参保。 和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托幼机构不再负责办理参保，相应的幼儿可以到户籍地或居住地社保所办理参保。由于今年是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实施的第一年，参保人不论是第一次参保还是之前已经参加了城镇居民的医保或新农合，只要缴纳了2018年的参保费用之后，可以同时享受门诊和住院报销待遇。作为北京每年一度的春季全民健身盛事，2018北京国际长跑节暨北京半程马拉松拟定于4月15号鸣枪。随着赛事的不断升级和参与人数的不断增多，参赛名额真是一票难求。那么这次的预报名时间从昨天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3月16号的24点。广大跑友可以关注赛事的官方网站、官方的微信号北京跑，或者是官方微博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跑等等这些报名渠道。那么需要关注的是，为了保障每一名选手的参赛安全，主办方在报名要求中明确规定，本次赛事半程马拉松组别报名时需要上传近两年的马拉松完赛证明。 城市文化范儿，茶性关乎天地人。茶文化意为饮茶活动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包括茶道、茶德、茶精神、茶联、茶书、茶具、茶话、茶学、茶故事、茶艺等。茶文化起源地为中国，中国是茶的故乡，直到现在中华同胞还有名以茶代礼的风俗。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中国人饮茶的历史有多久了吗？ A. 4700多年前的神农时代。B. 公元前5000年以上的上古时代。 C. 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初年的青铜时代。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秦彦春博士亲笔签名的《问茶》这本书。早上秦博士刚刚把这本书签名喽，所以大家加油答题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本书，也是我们这个中国人哈非常喜欢的这个有关茶方面的书，这本书就叫《问茶》。它是一本中国茶的品鉴指南，它把茶品和地理、人文、历史相结合，那么以产区为路径，以品茶为指引，兼具了地域文化和民风民俗的魅力与神韵，为大家讲述了像苏州的碧螺春、西湖龙井、陆安瓜片、安吉白茶、擂茶、乌龙茶、黑茶等等各式各样茶的来历、特性、口感，以及和茶相关的人文典故、历史风烟。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博士，他为什么对茶文化如此情有独钟？不同的茶又能品出怎样的滋味，折射怎样的人性呢？今天我们就从这本《问茶》开始，和您一起品茗、品读、品文化。来，邀请出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秦彦春。秦博士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 欢迎您来做客。还有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问茶》这本书的编辑陈佳迪。 哎，你好。 您好，欢迎您来做客。这样吧，我们先请这个秦博士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问茶》是一本什么样书。现在我手里就拿着这本书，非常这个典雅的装潢，然后是褐色的这个封皮上用白描的线勾出了这个茶杯啊，还有这个茶叶，这种比较写意的这种意境哈。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吧好吗？ 谢谢主持人。这本书其实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出现。我既不是一个职业的茶人，也不是茶文化的专家。 应该说生长背景跟这种茶的农业或商业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但是这个书的出版就从第一篇文章到它第一次出版是7年时间，第二次出版到这一次的再版又是7年时间。 也就是说这本书成于10多年前了已经。 将近20年前。 它 第一篇文章是我在北大念博士的第一年写的。 哦。这个书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想要写一本这样的书呢？或者是说第一篇文章当时是怎么出来的呢？ 非常偶然的第一次喝到了浙江的径山茶，这也是我在书中特意有写到。性之所感，就是说那种触味和这种历史让我就直接就写下了茶到中年，而当时其实我只有20多岁的年龄，所以我一直说 很年轻。 对，那是一篇写得很早的文章。但是那篇文章就后来被上海文汇报的 刊登了是吗？ 随笔专栏就刊登了之后，而且大家还比较喜欢，所以就陆续有这个约稿，写得很慢，就是一篇那样写下来，等到最后觉得大家觉得可以成书，读者以为可以成书的时候是将近7年之后的2010年它的第一版。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本书是您在这个报纸上发表的作品，随笔作品的一个合集。 多半是它的出现是因为当时就是出版界的朋友觉得希望它能成书，我在这样一种愿望的指引之下的话又补写了另外一些篇章，所以它是这样一个从前的结集和后来有意的成书的这样一个补善之间一个共成的一个结果。 来，我给大家先把这个目录念一下，大家可能能够对这本书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哈。岛屿就是茶行人间事天地清沉沉，然后分了有7季哈，第一季像江南茶色罗山一溪碧透，说的是江苏和浙江这边的茶。第二季是黄梅调里好婵娟，中原天外天，从安徽从信阳到湖北，然后还有应寿的江西，这个也是这个地域的划分。第三季呢是潇湘地湖南人蛮霸茶，这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哈。第四季呢写的是乌龙茶是男人茶，说的是这个岭南闽外宗，这个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您对于这个茶的一些非常独特的感受，以及给他们这个起的这样的一些不同的名字哈。然后第五季呢说的是不醉不大，是云贵川还有贵，一个就是一个是贵州的贵，一个是那个就是这广西那边那个贵哈。第六季是神秘野生茶，北回归线上的照亮。第七季是镜花水月，茶的伴侣与水之爱，这个可能更多的是说这个水啊或者是茶器这方面的哈。然后还在这个余韵里头写到了茶道日本与禅之精神。另外后记还写了一个这个忆台北茶，云忆台北茶，非常有意思。那么这本书呢，其实刚才我把这个目录稍微说了一下，大家可能也听出来了，就它实际上是按这个地理来划分这些这个茶。因为现在呢也有很多写茶的书，而且我们节目也请到过一些这个作者哈。现在大家更多的可能会以常规的来说，本来什么红茶呀绿茶呀黑茶呀或者是什么乌龙茶呀普洱这样的一个划分。但是呢问茶这本书是以这个地域来划分，不知道当时秦博士您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就像我刚才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我既不是一个职业的茶人，也不是茶文化的专家，这是一本生长出来的书，它的写作其实伴随着我自己这样一个对于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个精神的思考。我更希望达到的是能够通过茶这样一个引子透射出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地域形态，和它一个历史风韵。我相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一方的茶叶的质地，养一方的制茶的技术，也养一方的这样一个文化的这样一个韵味。所以其实与其说是茶的品类在带动我以这样一个地域的这样一个章目来安排这本书的话，应该说是我背后想达成的这样一个文化的愿景做了这样一个导引。 那么实际上我之前也翻了这本书，就是每一个地域它其实它不会只有一种茶哈、啊，比如说湖南它既有黑茶，它也有这个像这个绿茶等等。那么比如说像福建，它也有乌龙茶，然后它也有这个实际上像这个花茶呀，然后还有红茶等等，这个种类会非常的多，所以你要写进。按一个地方来写，其实这样是挺麻烦的，是吗？ 对的，所以可能大家就会发现，在书中的话，花茶是会出现在不同的章节当中。 是，我看其实每一个地方它都不会只有一种茶的。 对的，对的，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咱们的编辑哈，佳迪，你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感受？ 我当时看到这个稿子的时候，就觉得秦老师的文笔特别的好，就是像写散文一样，我写这个茶，所以就特别特别的，就是有那种很享受的感觉，所以最后在编辑这个书的时候，也是从头到尾把这个书看了一遍，非常的有收获， 我要跟大家先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哈，我听说这个秦博士您是学医出生， 哎，是的， 是吧？ 嗯， 那是什么机缘让您现在是就是还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吗？ 哦，完全不是了，现在是一个大学老师了， 是吧？就是后来是什么机会啊？那大学老师也是教医学，也不是。 哦，教文学，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 对呀， 所以我的本科是念的西方医学，等到硕士和博士就到中文系念了这个北大古代文学方面的专业，所以后来就做中国文化的研究。虽然的确中间我有过回到临床去见习中医的这样一段经历，但是基本上的研究的话，应该说和医学没有直接关系。 是什么促使您就是弃医从文了呢？ 其实这真的，我想貌似遥远，但是和在《问茶》这本书中我想透射的我的一种追求和关怀是一致的，基于对人生命的困惑和对生命真理的探求。这也是我当时是觉得在西方的医学院没有完成我这样一个东方人对于一个文化和生命底蕴的这样一个热爱和追求，所以我这样去转了专业，这是发自肺腑的一个感慨。 那么写了这样的这个《问茶》这本书，也是涉及到了中国的这个大江南北各种各样的茶。秦博士，您自己现在最喜欢是哪种茶呢？ 应该说现在我是叫做这个春秋冬夏物美其美，没有再像年纪小的时候那么挑剔，就是觉得各种茶其实都有它一种特别的滋味和水，它的季节和时空，没有那样一种也是养自己的一个平等心吧。应该说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健康和时序的原因来挑选茶，所以我不会放任自己的那种口味，就比较挑剔。 好，那么对于这个茶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品读，一会儿请二位来接着说。 2018高考考什么？考生分数怎样报志愿最稳妥？你所关心的高考志愿填报问题，这里有最权威的解读。精锐教育携手教育面对面举办高考公益讲座，2018高考志愿填报及政策解析，于3月17日上午9点西城区财政部礼堂，邀请资深教育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熊丙奇博士，为广大家长和考生透析分析高考志愿填报技巧，帮助考生进入理想名校。现场抢票电话400-673-0082，现场可领取学习资料礼包一份。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茶道就是品赏茶的美感之道，也是被当作一种烹茶饮茶的生活艺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一种以茶修身的生活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领略传统美德，是很有益的一种和美仪式。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茶道文化起源于哪个国家吗？ A. 日本， B. 中国， C. 朝鲜。 我们看一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已经出来了。这个关于这个中国人饮茶的历史是可以上溯到4700多年前的这个神农时代了哈。这个正确答案应该是 A， 答对的朋友特别的多。我们的这些老朋友们，我一看基本都答对了啊。秦博士来先给我们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吧？你看选一个什么数字？ 那就选7吧。 选7，为什么呢？是您这书跟7特别有缘是吧？ 因为这个书从南方江南开始嘛，而南方有个说法说7上8下，我们民国的江南会对7的评价很高，所以把一个很美好的数字先赋予今天的开始。 好嘞，行，我们的编辑叔叔第7位答对的朋友哈。那么第二道题是茶道起源于哪个国家？日本、中国还是朝鲜？知道答案的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来，第一道题第7位答对的朋友，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田庚这位朋友，恭喜您，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来，其他朋友也加油啊，我看到像这个宁乡啊、红十字啊、波澜不惊啊、新冠体盘、佛烧一炷香、情色色、牛仔、踏雪寻梅、出奇制胜等等等等，这些朋友都答对了。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道题、第三道题，还有两本书要送出呢。来，各位朋友加油喽。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从茶聊起，跟大家通过一本书叫《问茶》来这个一起品茗、品读、品文化。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问茶》这本书的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秦燕春，还有另外呢是这本书的编辑，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编辑，《问茶》的编辑陈佳迪。我们继续来聊聊这本书。那么大家加油答题，如果答对的话，也有机会获得由秦燕春博士亲笔签名的《问茶》这本书。我们刚才已经送出了一本了，还有两本哈。那么刚才呢，我们在前面也跟大家介绍过了，您的这本《问茶》的书是以地理为路径，而且这个起点是江南，从江浙一路向西，途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最后到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这次修订版还增加了这个台湾这张茶。刚才我们也听您说了，第一章开始的是江浙茶，是跟您是这个地方的人有关是吗？ 虽然说现在在北方的生长时间、工作时间已经超过了我生命的一半，但是的确因为小的时候父母的姻缘嘛，在江南时间比较长，我想是这个原因。 这是您的这本书的这个起源。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涉及了非常多的这个省份，所以我们也特别想听听，对于这个不同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茶叶，您是觉得他们有就是哪些？说一个大概的概念吧，就比如说这个地方茶是什么样，那个地方茶是什么样，可能每一个喝茶人也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这个感受，想问一下秦博士您的感受。因为您的这个书里头涉及的这个章节很多，比如说安徽、江西、湖北这种，还有比如说湖南茶、福建茶，您会单拿出来哈来说这些。 是的，确实有些地域的名品会对我，令我，虽然说我说现在自己尽量不再挑剔，但的确还是有一些会印象特别深刻。你比如说，我会对安吉的白茶，确实，到现在应该还是比较钟爱的，而且非常会喜欢书中提到的冷水慢泡这种办法。 一会儿我们也要请您来说说，很有意思哈。 对，我觉得对于安吉的白茶是最适合的一种品饮的方式。 然后像安徽的六安茶，陆安了，这个当应该叫陆安，他竟然写的是那个字啊。 陆安瓜片是很有名的绿茶， 我非常喜欢。对，尽管说在《红楼梦》里说这个英文使贾母说他不喝陆安茶，好像很多书中就是会对这个茶会有一些会受一些影响吧。我对陆安瓜片就有非常好的印象，太平猴魁也是，他们都是在绿茶当中的话， 佼佼者喽， 佼佼者是这样子， 我听出来了，您比较偏爱绿茶是吗？ 年纪小的时候，我觉得喝茶真的。就是大约这个书还没有成书的时候，十几年前，我的一个北大的学长，当时我真的是很爱喝绿茶，他说你还没有到喝乌龙的年龄，这句话我印象很深，到真的是大约两三年前，我才开始懂得，真的人可能是随着自己生命的际遇，其实从医学的观点来讲的话，它是一个体质的变化，就我们会有那种少年那种阳气很盛的状态，会能够很能降服绿茶那样一种寒凉自然的滋味，到年纪渐长之后的话，会那种成熟的茶的那样一个蕴蓄，人工的这样一个把握，那样一个熟制之后的这样一个文化的底蕴，会有更好的体会，是这样子。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像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会愿意喝这绿茶，现在呢我更喜欢像乌龙啊红茶这样的茶，好像是随着这个年龄的这个增长，人的这个心性也会有所不同，所以这个也是折射在这个茶性上。这个就是您书中我看就是其实很大的篇幅在描述这个哈，这个不同的这个茶折射出不同的茶性，以及品它的人的他这个人的这个心性也是不一样的哈。 是的，我觉得对我们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来讲的话，人性和物性之间，这个物就是物质的物了。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日本有这个物语之学非常著名，我对于中国的我们自己的物学是很有信心的，应该说特别是在唐宋中国的话，中国物学之发达之丰美，器物之美好，它也体现在茶具和茶道的这种表现当中，让我真的心怀神往，也期望自己说能不能通过比如像茶这样一个具体的来渗透，来对这样一个物性和人性之间这样一个关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理解。 那您觉得是哪些因素它造成了不同地区的这个茶它的这种千差万别呢？ 它首先是个自然之物嘛，我想不同的地域环境，你比如说为什么说 土壤气候啊水质哈，这些是最主要的。 对，你像您是福建人嘛，那么福建和广州包括后来台，当然台湾茶和福建茶还是不一样的， 是 的，但是它能够有这样一个独特的品性的话，那首先是取决于这样一个天时地利的这样一个因素，那其次应该说这个人工不得了，就制茶技术人和的力量那影响也非常大。 那么这个这本书呢很有意思哈，它是一本说茶的书，里头呢就是每一个地方的茶，我看到您真的是不愧是这个博士哈，引经据典，有一些这个茶里头的它的这个历史在里面，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现代的有一些人他们对于这个茶的感悟，它更多的是一种这种散文性质的，而不是一种就像您说的您不是这种茶商啊或者是茶叶的研究专家，就是我这种茶它是什么品性，而是更多的是很多不同的人对于这种茶的这个感悟以及您自己的感悟写在里头。然后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它里头不单是写了各地的茶，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古人的这种字篆刻以及这个画在里面哈，比如说我看的就有这个王羲之的字、米芾的字，然后还有这个宋徽宗的画等等等等，就大家可以想见，就是里头图文并茂，但是呢都是非常雅致的一些图。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是要把这些融入里头？因为我看了，其实有一些画也未见得就是表现这个茶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哈。 这应该说给我那种意图想重现中国物学的这样一个文化的追求是有这些关系的。而且这个配图方式和这个书一样是生长出来的。其实书 生长出来。 对，书在第一版那个他们送来校样的时候还没有图呢。后来看着 得有多大的一个变化， 对，说要加图，决定加图的时候加什么图？当时我对中国这个书法史特别的迷恋，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说 这个好像是一种精神气质吧。比如说一种很甜美的茶和一种甜美风格的书法，它会有一个呼应。那么一个很峻烈的茶和一种非常冷静的书法风格，它能不能有一种生命的关照呢？所以当时这个起了意之后，真的是亲自选每一张书法每一份图。 然后林思嘉的、黄公望的，这个还有什么吴昌硕的，这个就等于是覆盖的范围非常的广。 一部中国艺术史。所以其实我自己如果说想向读者朋友来做一点自我的这样一个推展的话，我最想说的是就这一点。我说他其实我背后的那样关怀是在这样一个图文的呼应当中。而且是配了所有的图之后，来了第二次校稿还是不行，我说我必须加写图录。只有在每一张图下边有一个书法与茶性之间的这样一个解读，才能够让读者不觉得生硬。为什么说一个写茶的书突然是用这样一个风格的来配图？好像是后来的话，大家都觉得这个那些图录本身就林思嘉的图录比正文还有些味道，有这样一个评价。 真的是因为全是非常著名的这种古画，特别的有意境，跟这个茶的这个就您这本书的这个气质特别的相符。 对对对。 啊，这个当时咱们的这个编辑佳迪看到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对，因为它和其他的茶书不太一样，其他茶书可能就会比较专业性会比较强，就讲那些知识。 对，这种茶的书一般我记得是我看的比较多，它会配这个茶叶是什么样子，这种比较专业的这种图，亦或是产地的那些图哈。 对, 对, 对， 但这个不是。 对对对，这个它的文化气息更浓郁。对。 刚才这个秦博士说了，这是一部这个艺术史配在里头，这有没有一个什么脉络，就是您自己感觉的，就是配这些图。 脉络还是蛮清晰的啊，就是从中国，特别是我对书法史的偏爱大概要更强烈一点。应该说从第一幅图，虽然说配的时候没有办法按照书法史那样一个历史来进行，因为这是茶性决定的。但是我在遴选的时候是非常清晰的，从我们的甲骨文，从金文开始，然后选到近代中国，每一个时段有代表性的，都做了相应的安插。 所以这个看看这个茶的一些这个文章，然后呢再品一品这些中国的古代这个字画，就别有一番风味哈。这里头它不单单是有这个古书古画和篆刻作品，还有一位当代画家的作品，李世南 先 生的。这个他是。是一位写意画家是吧？ 大写意画家， 大写意画家 是石鲁先生的学生。 是，据说您和他也有一段很难得的缘分哈。 非常难得的渊源，因为李先生的画室太好了，他现在在琉璃厂东街吧，还有他的艺术馆，他是陇西李，就是他的就是说直接溯家谱，应该能溯到唐代的那个。王室的李家他是汝南王汝南王李的那个后裔嘛后来他是绍兴人他画画又是以写大就是徐渭的那个传统画大写意其实这个因缘真的是让我自己特别的感恩在最初问茶第一版的时候就是用过两方印章为我刻那个印章的是江西进贤一位做毛笔的朋友他好多年前给我提过说他在北京有一个好朋友是他的老师就是李世南先生但是我和李先生同在北京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面就是这样的大家都很忙然后我在台湾有一个老师他也是当代台湾应该说是最有思想原创力的一位学者就是新竹清华大学的杨如宾老师我也认识杨老师很多年知道他应该算是台湾乃至是东亚都是学有名气的一位收藏大家但是呢其他的也没有多问过就是那应该是2014年我们去浙江天台的国清寺去开会我在那个寺庙的门口就和开车那个朋友随便谈我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啊是那个还没有见过面的好朋友我说将来嘛我要带你去见这个北京的李世南先生我在给那个朋友讲杨老师当时在我的前边随便走他突然回头说李世南我说过他的话20年前了所以非常让我感动的一个姻缘所以后来等我见到李先生是陪杨老师 我们讲二十年前这样一个收藏与被收藏的姻缘， 嗯， 促到一起了，嗯， 很难得哈。 是。 那后来这个李世南先生他是为您做了一幅什么样的画呢？还是篆，还是写了一幅字？ 李先生是为问茶写过一个题签的， 嗯， 后来可能是因为设计的风格比较的现代和工艺嘛， 嗯， 所以就暂时的没有采用。 嗯， 李先生他画禅宗画是非常好的， 嗯， 他画过历代个高僧传。 嗯，好，非常难得的一个缘分哈。 是。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要先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重复一下。大家呢这个答题的热情还是非常的高，也非常想看到问茶这本书哈。没关系，到时候我们会在这个微信的时候给大家推送这个图片来。一会儿呢这个二位要跟我们来说一说到底这个问不同地方的茶它有什么样的心性呢，也会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城市文化范儿，茶性关乎天地人，茶道就是品赏茶的美感之道，也是被当作一种烹饮茶的生活艺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一种以茶修身的生活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领略传统美德，是很有益的一种和美仪式。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茶道文化起源于哪个国家吗？ A. 日本，B. 中国， C. 朝鲜。 来，各位朋友再好好的思考一下这道题，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由作者秦彦春博士亲笔签名的问茶这本书。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问茶这本书的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秦彦春，以及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编辑，也是问茶的编辑陈佳迪，来跟我们聊聊这本书。问茶是一本叫做再版的新书哈，嗯，这一版是新出的，但是刚才说了实际上是七年前就已经有这个第一版了。那么在这本书里头写的这种对于茶的这种感受，茶是这个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独特的感受，但是我看到这秦博士您的这个说法就特别的有趣。在里头呢您谈到了这个绿茶是女儿茶，乌龙茶是男人茶，红茶是母亲茶，黑茶是父亲茶，然后我一看到您说的是这个普洱茶是老人茶哈，这个想法您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想就是人文艺讲有这个通感的这样一个作用嘛， 嗯， 说这个佛教上讲说的六根本来是可以互用的，就如果你这个能够定慧等持的话， 嗯， 所以有些感触其实是来自一种品饮的感触， 嗯， 你比如说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是喝绿茶比较多，特别是南方的绿茶比较多的时候，嗯，它是能更多喝的那种植物新长出那样一个生命的滋味， 嗯， 就是比较灵敏的时候，可能很多 我们又快要能够喝到新鲜的绿茶了，快到点了哈。 是的，是的，我想很多喜欢茶的朋友都有这个经历，就如果你从一包这个茶叶当中能喝出它的产地，那个树的树龄，那是一种很让自己很愉快的这样一种感受，嗯。 那得喝多少茶才能喝出这个是吗？ 所以像另外的一些感受，比如说对红茶和黑茶那种感受的话，我想跟它的制作工艺有关系。 嗯， 因为很多大家吃黑茶的朋友都会知道，就是不同的茶型的话，它的发酵时间啊，它会不一样。 嗯， 这样的一个制作工艺来讲，会对这样一个茶的这样一个或者非常清淡温柔非常冷峻深厚非常温暖甜美，我想它是有一个影响。 嗯， 另外大约能让我想起这样一种生命感的比较的话，真的跟我们饮茶人有关系。 嗯， 喝茶的人可能会在相应的自己的生命段， 嗯， 比如说大家会说这个女性多喝红茶比较好，然后会说这个老人家如果是脾胃比较虚弱的话，那多喝一些比较温和性的，像熟普会比较好。 嗯， 大概它是一个共同的作用。另外一定也有一种奢比成趣的感觉， 嗯， 就自己越写越觉得很有意思嘛，就把它形成了这样一个系列的对比。 哎，我们先说一下，就是这里头的这个很多这个茶呢，您给它起的这个名字比较有意思，比如说有刚才我们一开始也谈到，就是有湖南茶，您写了一整章，它是 安化茶是黑茶的这个鼻祖，湖南茶您管它叫这个蛮霸茶。对于这个湖南的这个茶，会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 应该是霸蛮茶。 哦，霸蛮，霸蛮，对不起。 这个，佳迪告诉我，他知道为什么。 你是湖南人吗？ 对，我是湖南人。 哦， 对对，就是咱们那边会流行那句话嘛。 嗯。 吃的苦，霸的蛮，就对。 耐得烦。 对，耐得烦。就是对咱们湖南人的一种就是品性的一种概括吧。 嗯。 就可能他在那个茶里面也会有相应的体现。 嗯嗯。 我很偏爱湖南啊，因为单独立章的是不是湖南茶是唯一的。 对，因为我看基本上别的地方 其他都是合璧出现，联袂出现， 是都是几个省合并在一起，就是湖南。看来您对这里情有独钟啊，潇湘大地情有独钟 啊。湖南有我们中国最伟大的个体诗人屈原嘛，这个抒情传统从他而起。另外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跟湖南的一些杂志写稿子，写到了足以乱真的程度，当时的读者会去给编辑打电话说这个秦彦春是不是湖南人，他写湖南人写得很到位，所以我好像给潇湘大地是有特殊的因缘。 那么对于这个湖南的茶，其实湖南茶也有很多，比如说有这个黑茶呀，也有绿茶等等等等，您是会比较偏爱哪一种呢？喜欢它的什么品性呢？ 来参加您的节目之前，我特意又找出了安化的那款绿茶，安化金碧。 啊， 那个茶不太容易得到。 是，我看您在书里头还专门写过一小块的这绿茶泡到水里头慢慢的化开那个感觉哈。 他现在还是这样做法，就做成这种坨的绿茶是比较少见的。 嗯 嗯， 叫安化金币，金币就是我们说金币银币那个金币哈，那一小块那样子。 对，所以我一直说它可以改名叫翠泉，因为我们古代称古钱就叫泉嘛。我这样的话更既是金币的韵味，但可能更符合那个茶的样貌。 那它的这种绿茶会不会也有这种霸气的感觉呢？ 香那样烈的话，我想也是霸蛮和耐烦的另外一种表现吧。是非常好的茶。 那么我看您写的黑茶的时候就说到，说这种粗粝浓郁是绝对是这个湘人的派头哈。黑茶是特别能体现那个湖南人的这种性格的，大家对于他们的这种感觉是吧？ 我的感觉是像做成黑茶那样近乎 90% 以上的这样一个发酵程度的话，它对茶叶本身的质地要求其实非常高了。就如果是那种比较单薄的茶，到这个程度它就容易变得底气不足，需要那种很结实很有生劲的那样一个茶底子，才能够经得起这样一个，而且要那种高温杀青的这样一个种种的一个制作。我想应该是他这样一种类似的霸蛮和耐烦的精神气质，会让我在这里留笔和留意比较多吧。 而且我看到，就因为我们现在拿湖南这张来做例子嘛，就安化是黑茶的这个鼻祖，现在这流行的普洱茶的工艺也是从安化传过来的是吗？ 这个有点当文昌宫的嫌疑了，因为我本身不是做茶的，也不是职业茶人，所以万一我说错了，那就请读者朋友这个叫做豆棚瓜下柳如丝，孤望言之望听之。但确实很多茶书上会有这种一种类似的说法，说后来这个普洱茶的制作给早期的黑茶工艺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刚才呢您还谈到了有一种现在比较流行的其实还是一种比较小众的这个泡茶的方法，冷水慢泡。在书里头，您知道我刚拿到书的时候翻到这张，我也觉得很新鲜，因为这个我记得是应该是前几年在台湾会比较流行。咱们一直现在大家喝茶更多的还是这个沸水冲泡，但这种冷水慢泡的这种做法，应该是跟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喝茶的习惯是很大不一样的哈。 这个喝法是最初是我自己偶然的，就自己这样喝。我发现特别是安吉的白茶，还有像安化那个金碧那样极为娇嫩的这种绿茶的话，用冷水发的香味我极其喜欢，非常饱满而且全面。您说的非常对，我后来发现这种喝法成为一种商业的模式有呼应的真的是在台湾。我在平林发现他们已经把这种冷泡茶做成那种 装成袋子可以出售的了、 嗯、是， 而且我问过当地的茶商， 嗯， 他说最初是因为南方太热， 嗯， 他们有一次搞茶叶的交流会的时候，泡好的茶那个大家不敢喝，因为觉得比较热嘛， 嗯， 可是我想是现代人的一个感觉的一个问题，其实越是热的天，从医学角度来讲的话，应该多喝热的茶才是对的嘛。他说给这个有因缘，对我来讲的话，我至今还是坚持对某些茶的话，这样能发出充分的茶性来。 嗯，冷水慢泡的话，这个就需要泡很长时间了。 嗯，也不要很长时间。有一个他我以前看过一个资料，说一个老先生，他是个医生，他要泡一天晚上才喝。我是没有这个习惯，就是让他慢慢的发出来，他每一次泡的，他余韵袅袅啊，它可以喝得很慢，它的香出的慢一点。但我想对于那种非常娇嫩和微妙的变化的话，这种喝法是有它的好处的。它对胃有挑战，就如果是胃比较寒的朋友，真的不要轻易尝试。 是， 嗯。 我在书中看到您更喜欢的是就是白茶拿来冷水慢泡。实际上在台湾我看他们会拿乌龙茶来泡齁。 对，我个人认为乌龙茶是适合高温冲泡的。 嗯， 它不一样的。嗯， 所以它因为它这个茶叶就是做的条索比较紧，所以它可能要冲泡的时间会更长一些。白茶现在大家更多的是好多人泡完之后还会拿来稍微煮一下哈。 哦，您说的那是福建老白茶。 对。 它和这种绿茶的白茶不太一样。 嗯。 绿茶的白茶在传统上来讲应该是能够做晒青是最好的。 嗯。 非常嫩的一种茶叶。 嗯。 所以我想台湾它是因为台湾它的我们说包种有点近似绿茶了，台湾基本都是乌龙茶的，它只能泡乌龙茶。 对，没错。好，那么所以说在这个问茶这本书里头，不单是有关这个古代的一个茶的这种它的传说啊来历等等，还有现代的很多这个对于这个茶的不同的这个品饮的这个方式哈，还有这种对于水啊茶具啊都有一些这个探讨，一会儿我们再来接着说。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也要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中国汉画大展正在山水美术馆举办，这是中国汉字学会历经两年的策划，精选全国23家文博单位的汉画拓片581件套进行展示，展览面积近万平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汉画拓片专题展览。汉画究竟是什么？它对后来的中国画起到了哪些作用？城市文化范儿，汉画学会相关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说说汉画里的文化故事。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农历正月2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1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5度。总的来看，今天本市扩散条件差，雾和霾天气持续，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预计未来两天都没有降水天气，所以今天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4，路面的情况是这样的，现在受到管制影响的路段包括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进城方向、蒲黄榆路天坛东路崇文门内大街、崇文门外大街一线的南向北方向、南二环陶然桥到玉亭桥的西向东、西二环蔡胡营桥到复兴门桥的南向北、北二环双向、北五环上清桥到顾家庄桥的西向东、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的进京方向、东北三环马甸桥到三元桥的内环方向、学清路学院路一线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受早间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持续车多的路段。 城市文化范儿，茶性关乎天地人，茶道就是品赏茶的美感之道，也被当作是一种烹茶饮茶的生活艺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一种以茶修身的生活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领略传统美德，是很有益的一种和美仪式。茶道起源于中国，南宋时才传入日本和朝鲜，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答案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茶马古道顾名思义，是指历史上中原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相互进行茶马互市时形成的商路。历史上进行过茶马交易的地方遍及中国西北，茶马古道主要有三条线路，即滇藏线、川藏线和青藏线。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在这三条茶马古道中哪一条的历史最为久远吗？ A 滇藏线， B 川藏线， C 青藏线。 来，我们先看看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当然是 B 中国了，茶道是从中国这个最早起源的哈。来，我们请咱们的这个编辑来给我们来选一下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吧。来，佳迪，您看看选几？ 12号，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本书从江浙开始，然后一直向西途经了一共是12个省份。 哦， 对， 还是编辑有心，途经了12个省份哈，都是这个我们中国的产茶的重要的省份哈。 对对对。 好，我们的编辑先数数第12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三道题呢？这个茶马古道的三条线路中哪一条历史最悠久，滇藏线、川藏线还是青藏线？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各位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秦苑春博士亲笔签名的《问茶》这本书。来，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第二道题第12位答对的朋友是罐头大人，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问茶》这本书。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也是《问茶》这本书的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秦艳春，以及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编辑，也是《问茶》的编辑陈佳迪。我们来继续聊一聊这本书。那么刚才呢，这个尤其是秦博士也跟我们谈到了对于这个茶的一些很有意思的看法。绿茶是女儿茶，乌龙茶是男人茶，红茶是母亲茶，黑茶是父亲茶，等等等等。那么这些看法具体是怎么得出的？其实在书中都有很优美的文字的这个记述哈，也有引经据典的这个古人的这个看法，也有您自己的一些感悟。 是。 那么说到这个这本书里头呢，其实 对于这个茶嘛，我们肯定要提到它的历史和文化，就会有很多古人的故事。您这个书里头我看也有很多从这个陆羽那边的就是茶经的这个故事也有，然后还有中国一些古典的这种戏曲戏剧里面的，我看哈、啊、什么梁祝啊等等啊都有涉及。那么这些古人和茶的故事里头，我想问问秦博士，您自己印象比较深的有什么呢？ 有些就是对我来讲，可能如果论及印象深刻的话， 嗯， 有些跟茶树本身的故事， 嗯， 可能是最让我感动至深的， 嗯， 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说那个讲到那个碧螺春的时候， 嗯， 江南民间就有一个有很多关于它的传说， 嗯， 有些说这个它的给一个案子有关系，有一个女孩叫这个名字，然后乾隆比如说去下江南破了这个案子，然后给他这样一个命名，但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跟一个是个性命交关的故事。 嗯， 就本来说，那一个女孩子，她叫这样一个名字。 嗯， 她因为我们说这个药食一家嘛。 嗯， 茶本身在王谷神农氏发现的时候，它又有很强的这种药力，是药的一种。 嗯， 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茶是被用来做救人的灵丹妙药的。 嗯， 但是。就是为了养育出这样一个能救人的这样一个茶来讲的话，这个养茶的女孩子后来自己是已经去世了。 嗯， 就是她这种命命相抵的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代价当中， 嗯， 特别让我能够感触说，在安置这个人与物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中， 嗯， 它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启示。我们都知道类似的这种物物交关的故事会非常多。在南方来讲，炼剑的时候，古代炼名剑，好剑出炉经常需要人迹。在北京不远，大概应该在钟楼吧，至今还有一个那个很老的一个铺子在。我有一年做文化考察的时候，就听说那个地方是当年出大钟，就炼那个钟楼大钟的时候，都需要有一个人迹来换得这样一个灵物的出世。 嗯， 我想在茶这个问题上经常有类似的体现啊。我们还看到说，像在讲到云南茶的时候，那个南诺山上800岁的那个茶树王，他曾经是有一个大蛇来守护。而这个人力的很多的干扰，当这个树死去的时候，这个灵物也不见了。所以这种类似的这样一些故事，可能是最让我自己最感动的。 这样我选这么一小段，刚才您说的这个碧螺哈、 哎， 在书里头他是怎么描述的呢？他说，嗯，不是您说，秦博士写的啊。然而民间传说版的女儿茶的来历，可是比这文人轻薄煽情来的伤感悲情，见得血泪淋浪。名唤碧螺的水边的姑娘，为了救治她深爱的男子的生命，找到堪为灵药的佳名，为早日成药施救，她逐一用嘴衔含每片新芽，用体温促其生长，又用身体捂背摘下的新叶。灵茶果有奇效，但男子还阳之日及姑娘灵魂离魂之时，盖其元气精魄已附体于茶，一命抵一命去了。这故事的情经意和吴地炼剑传说中名剑如干将莫邪之类，若想出炉必用人迹，大抵相类。这就是刚才您说到的哈，那临头跳入熔炉以人性而进驻天宫的，往往就是剑师一个美丽纯净的闺女。碧螺春曾经是美好的童年记忆，一直觉得这茶的好处就在贴皮贴肉水润气润的合适，一如贴皮贴肉湿头湿脚才踏实的江南的日子。我觉得这个秦博士这个文字是特别的这个美哈，大家可能真的是需要打开这本书静静的看，品味这些文字。另外呢，还有刚才说的这些美妙的这些不管是这个篆刻啊书法亦或是这种古画哈，就能体会到茶的这些美妙。刚才说了很多茶叶这个本身，实际上除了茶之外呢，这个这里头也有描写到水，描写到这个茶具。尤其是这个茶具，我觉得您写的一句话就特别好，说最好的茶具绝不是最贵的茶具，而是最能发挥体现乃至升华某种茶性的这个茶具，壶当以茶为本。您自己现在这个喝茶的话，会用什么样的这个茶具呢？会有些什么讲究吗？ 茶具肯定会用一点，你比如说你喝绿茶和喝乌龙茶和喝这个黑茶，它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的确就是比较崇尚简单，觉得就是只要能把那个茶的那种最高的那种情味表达出来就好，不必在当年我记得这个日本茶道的这个应该说被当作巅峰期的这种大师级的人物，千利休就是因为特别珍爱茶具，他的师父这个竹光特意就把茶具给打坏了，就怕他对此过于的执着。 那您现在就是一般自己喝茶就会用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茶具呢？您偏好用什么方式呢？比如说您是会用那种功夫的茶具，亦或是就是现在比较常见的这种法压壶这种来冲泡，或者是怎么样呢？ 哦，还是比较传统的喝法。就因为比如说在南方来讲，我们喝绿茶就觉得那种高玻璃杯是最好的， 玻璃杯来冲。 哎，因为它能够看茶，然后又非常适合发挥绿茶的那样一个茶性。那么喝到比较南方的茶，像您的家乡福建茶，或者是说台湾茶的话，我比较喜欢用那种潮州，就是比较传统的那种茶具， 盖碗的那样的，是吗？ 对， 这种来冲泡哈。确实是，因为我原来也看过，就是有一些特别这种大师哈，他们倒是愿意就是化繁为简。比如说我看过一位就这个做咖啡的这个大师，他的一篇专访，一般人喝咖啡会用很多这样的什么壶，什么猫卡壶啊，虹吸壶啊，这种各种各样的壶。但是这位大师他说，我其实平时也比较懒，我就喝咖啡用最简单，就是法压壶，就是我们那个上抽下抽的那个，就是把那个咖啡粉能压下去。后来我也发现，就是有一些倒是特别爱品茶的人，就是他，你要品出这个茶中的这个真味，其实有的时候倒未见得非要用这些繁琐的这种方式哈。好的茶，合适的这个水，其实是更重要的，是吧？ 对的，我觉得特别是水，真是这个要说喝茶是一件很环保的事情。因为像茶这么比较对污染很灵敏的植物的话，它是很容易让我们感觉到这种环境、空气、土壤，包括特别是水质对它的伤害。是的，有一次在绍兴的时候，因为绍南的水据说是整个浙江最好的水了，当时曾经我说让一包已经隔了年的碧螺春焕发了这种新茶的生机， 有这样的神奇功效吗？ 水好的时候是会有 是吗？那现在您喝茶也会用专门的这个买的这种专门的水吗？ 现在吃的水一定都是买的，但是我真的不是一个会说在物上特别的追求精致和讲究的人，因为觉得那样也是很罪过的，但基本的一点保障要有啊。不然的话有些很坏的水可以完全让茶味变得 暴殄天物。 是的。 来问一下咱们的这个编辑，你自己喝茶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有什么样的爱好吗？ 我其实以前并不是特别喜欢喝茶，也是后来工作了以后才慢慢的喜欢上喝茶。现在在公司的话都会放大概4-5包那个就不一样的茶，比如说有红茶，有黑茶，有乌龙茶，然后每天那样轮着喝，就还挺有意思的， 看心情喝的。 对，就这种。 哎，对，我有的朋友也是会很喜欢，就是买各式各样的花茶，然后根据自己的不同的心情来喝，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 所以就喝茶这个东西就是跟每个人自身的这种感悟就很有关系，倒未见得非要拘于一定的这种形式哈，凭心情来挑选，这个也很好玩。 对 啊，那么我看到秦博士这个书里头还有一章提到这个日本的这个茶道，刚才我们也出了一道题说实际上这个茶道是源于中国的哈，但是现在在日本也成为他们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其实也真的是很有特色哈。 在应该说很长久以来，在欧美的话，他们很认日本的茶道啊，反而是觉得就像中华料理和日本料理比起来，会让那在欧美会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感受一样。 不过我确实我在那一章当中的话，我特别想强调就是中国茶中国文化、 嗯、 有一种得天独厚的那种大气和雍容、 嗯、 这个其实是值得我们去仔细的去来开掘出来。 嗯尤其是中国茶和日本的茶文化以及欧美也有嘛，他们这种茶文化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哈、 嗯、 您觉得他们这咱们这三个地域的茶文化的区别是你是怎么看的呢？ 真是个人的见解也是有限嘛。我在欧洲的时候喝的比较多的就是你像英国红茶利顿我也喝、 嗯、 然后德国的花草茶比较多一点我也喝、 嗯、 然后我也用过法国的那种喝东方茶的茶具，是很奇怪的，他做的就是把茶装在一个金属那里可以搅一搅、 嗯、 这个是东方人喝茶大概想不到会这样来用的， 这个哈更多像土耳其人喝茶的样子。 所以我个人觉得欧美的那种喝法用来吃点心真的是很好、 嗯、 它的茶更多就是一种陪伴， 一种它的茶更多是一种那种 茶的伴侣， 对， 不是点心的伴侣，点心的伴侣， 伴侣 伴侣 对、嗯， 是的，我觉得就是要喝英式红茶的好处，真的要在吃点心的时候才能够感觉到它那种柔和和甜美， 而且要加糖加奶， 是的，红茶拼奶是其实他们非常好的一个发明，然后的话。其实最初应该说十几年前，包括这次修改写日本茶道这一章，一直是这一本书中我最没有底气的，因为我毕竟是一个中国人，我不知道我的这种理解能否到位和全面、 嗯、 这个书出版之后，我有一个在中华就是驻日大使馆工作过，本身学日语就是等于说长期生活在日本的一个朋友， 嗯， 他本身好像也是李千家那边就是非常熟他们那个茶道的那样一个传递和流程， 嗯， 我在出了之后，他自己出于好奇拿了这本书去、 嗯、 他首先就看了那一章，他后来给我发来短信，他说他真的非常认同，我是悬了十几年的心那一刻才落的地啊、让我觉得说那我对于日本茶的这样一种比较流于城市化的这样一个表现，当然城市有城市的好处，保证它五百年中几乎不走样的传递、 嗯、 那么这个把握可能大体还是不错的， 嗯、 我对中国茶的理解而言的话，我觉得它真的和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有一种能够互相表里的一个反应、 嗯、 它对于一种人与自然与天地之间那样一个大的一个精神情怀，生于自然归于自然，与这种一个日用饮食的这样一个关系之紧密的话，它其实背后有一种很厚重的一个爱护生命和后代生命的这样一个情节吧，我觉得中国茶多有这样的一个味道。 嗯，而且您确实查了很多资料，比如说讲到日本这个茶道的时候，谈到了这个村田珠光哈，那么他还因为他和这个同样曾在大德寺酬恩庵参临这个寂禅宗，崇拜的是这个一休禅风，就是一休禅师，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很熟悉的卡通片里头这个淘气的那个一休哥，所以这个对于这个日本茶道，您也是这个应该说查了很多这个资料，用一种相对通俗的方式能跟大家讲清楚，这个具体的可能大家更多的是要来看一看书才能够了解到了。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谈到了这本书呢，在您二十多岁的时候写的时候就已经是写到这个茶道中年，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这个。你自己一种调侃，算调侃吗？ 哦，主要是因为我当时喝的那一款净山茶，它可能不是头青， 嗯， 就是那个茶本身。那样一种特别平淡， 是指那个茶叫茶到中年，并不是你到中年、 哦、对，当时是写的那个茶，但是就很有趣嘛，这篇文章好像非常被大家给记住了这个名字、 哎、 是那个茶本身让我有这种感觉。 是、那么对于茶的领悟，在这本书成书的这十多年过程当中，可能您会也会有一些变化，是吗？ 应该是的。 那么现在对于这个茶的领悟，您又是什么样的呢？我想在新版的书里头，可能也会有所 体现嘛，因为也是在重新新版之后也做了一些这个调整和这个变化，是吧？ 其实应该说从第一版出的话，这个书我一直处在修改当中，一直都在修订，想起来哪个地方表现的不够充分，或者说哪一种新的茶给了我新的感动，我都会调出旧稿来做一点修订。 嗯， 所以尤其是这一版的话，对于这种节序还有台湾茶的部分都加了一个重写。所以我觉得这个当年我说那个我们说这个北宋中国，应该是到了南宋了，我们的这个说是禅茶一味嘛，这个禅在佛门一直都有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传承。这个当年的一位大德，这个道灿和尚，这个记这个五准师范的这个记文当中有八个字，说如天行春不见其痕啊。我在想，虽然说我真的没有这么高的一个心灵的一个领悟，但是现在来讲，我希望我面对这个来自不同产地不同制作方法的茶来讲，能有一种更大的一个平等的情怀，能够各自理解他们更好的风韵吧。 我们也能够借助您的这本书哈，能更多的来了解这些茶 啊。谢谢。 那么最后呢，我们先来公布一下第三题的答案。您现在给出一位幸运的朋友的数字吧。 那我给32这个数字吧。 哎，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佛法中讲说观音32应嘛，那就意味着说一个好的文化，它可以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层面展示给大家。那我也希望，比如说通过茶这样一个独特的小层面的话，能够展现这个中国文化。画一个独特的风韵。 好， 城市文化范儿，茶性关乎天地人。茶马古道顾名思义，是指历史上中原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茶马互市时所形成的商路。历史上进行过茶马交易的地方遍及中国西北。茶马古道主要有三条线路，即滇藏线、川藏线和青藏线。在这三条茶马古道中，青藏线兴起于唐朝时期，发展较早，而川藏线在后来的影响最大，最为知名。这三条道路都与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滇藏线和川藏线必须经过成都，它们的发展都是与茶马贸易密切相关的。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C， 您猜对了吗？ 最后一道题，第32位答对的朋友编辑也数出来了，是大于 OK。 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那么通过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对于茶文化以及茶性与人性的关系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问茶这本书呢，将茶品和地理人文历史相结合，非常的有趣，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翻看一下，感受着一茶一世界，一壶一乾坤的绝妙茶文化。那么也再一次感谢秦彦春博士以及陈嘉迪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带来这样一本对于问茶的这个品味和这个解读。谢谢你们。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来，我们再来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早上我们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中国汉画大展正在山水美术馆举办，这是中国汉字学会历经2年的策划，精选全国23家文博单位的汉画拓片581件套进行展示，展览面积近1万平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汉画拓片专题展览。汉画究竟是什么？它对后来的中国画起到了哪些作用？城市文化范儿，汉画学会相关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说说汉画里的文化故事。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平明西湖上，逍遥。 节目一开始采访一下各位，您家喝的是什么奶呢？每个月的花费是多少？ 我们家呀一直有订鲜奶的习惯，每天一杯，一个月反正大概200多块钱吧。 工作太忙了，有空就去超市买箱奶，普通的奶也要40-50块钱一箱的。